心就着了迷，思念来袭不讲道理，当所有经历打磨雕琢了感情，平淡也能刻骨铭心，寻寻觅觅人潮中寻你好不容易，我只想用一朝一夕和你交换不离不弃、哦、风风雨雨生活难免会泛起风浪会艰辛，只要我的身边一直有你，痛就不值一提，你要相信有我在，会把那些伤害都挡在我身外，纵然岁月长出青苔，命运会左右摇摆，回过头我一直都在。当我们老去，很多事会想不起，那时我只会想着你、oh,当我们老去，就算爱情不见踪影，我依然在你世界里守护你。和你交换不离不弃、哦、风风雨雨生活难免会泛起风浪会艰辛，只要我的身边一直有你，痛就不值一提，你要相信有我在，会把那些伤害长出青苔，命运会左右摇摆，回过头我一直都在。当我们老去，很多事会想不起，那时我只会想着你，就算爱情不见踪影，我依然在你世界里守护你。 方向远方，各自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曾经怎能说变就怎么能

接受他。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见没门他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见没门他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男生，却是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冠军。他平常总是乐呵呵的，擅长唱情歌，虽然风格不够多样，但至少能够保持着自己的味道。为你送上的就是李琦《就这样长大》。 明天会聚成太阳，是暴风的奖赏，小屋错落成村庄，是土地的退让，活着难免有失望，我不会惊慌，路上遭遇了碰撞，我勇敢去抵抗。就这样长大了，就这样长大了，还是吵吵着吵吵吵着落，越守候越落，怎能毕竟无果，越难过又自在人活，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小，一笔火大到总有世事难料，脱逃，就像这长大才最重要。如果回去成海洋，是暴风的江山，脚步错落成村庄，是土地的天涯，活着难免有失望，我不会惊慌，路上遭遇了碰撞，我勇敢去抵抗。就这样长大了，就这样长大了， 长长长长长长长。

脱成功立作世界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啊。得益于双语双文化的成长背景，才能够自如地在作品当中对其个人、对社会风貌，还有他的所感所想所知融会贯通，从而引发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听众的情感共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看见的东西写成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来自林俊杰的《杀手》。 绝对的完美双手，不流汗也不发抖，就坐在微笑的背后，暗藏危险的灵活，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杀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感觉不会动不会变，反而不动动就像做梦，幸福的错觉很温暖很包容，也许还期待这些自命冲动，你不懂我不懂，究竟杀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请放松腰带，再一三代 把这夜把谁给怕了， 心跳等待所有年代 全都给 做起来， 把这夜把歌也唱了。

但是你知道吗？他最开始也拍过一部戏。学生时代的梁咏琪也被星探发掘，而且呢被尔冬升导演看好，并且安排他与刘德华合演了一部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这部片子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的提名。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梁咏琪的《顺时针》。 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紧紧收起的伞底，泪的痕迹渐渐褪去。我一个人鼓起勇气，跟着时钟一个一个的前进。推开窗，等待阳光，等待着清醒。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顺时针。一个人应该可以想起爱过之前原来的自己，或许那样的天真我已经回不去。寂寞比相爱容易，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顺时针遗忘。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顺时针遗忘。等到明天继续放晴，几乎忘记下过了雨，爱在心底留的签名总会慢慢褪去。 放进香妃的心里，让她陪你远行。当你想我时候，有一颗我的心陪着你轻轻的呼吸。把一件寒衣贴近下雪的梦里，为你温暖回忆。有我的一笑，凡事要小心，不要害自己，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哭泣，记得给我写信，希望你的消息。最近是否下雨？看什么电影？答应我要努力，不要随意放弃。

整夜，思念无法冷却，一切一切没有你的世界，风透明穿过了从前，渐渐让爱的色彩都沉淀。熟悉的问候，相遇的路口，我们说好雨的尽头有一道彩虹，斜阳在身后，我勇敢牵了你的手，低低头那侧脸会想有个人栖息我的胸膛，我尝过温柔的滋味，终生难忘。它像春天轻轻地吻上我的脸庞，就算你让世界变得荒凉，我也不后悔为你坠入情网。我这里有一扇窗，求爱求幸福求阳光，不是我的就该遗忘，是我的怎么能不想。我这里有一扇窗，

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涌。 和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金，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和珠宝城。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人生在世就是一场旅行，恋爱也好，失恋也罢，上学也好，工作也好，这都是我们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就当人生在世的一场阅历而已。我们去享受已经安排好或者说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切，但是有些时候不必太过执着。彭佳慧，死心眼。 永远有多远，想了一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世界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送你给我泪里的血，送你给我哭里的甜，送你带着我越过了界。 周杰伦具有独特的唱腔，他依靠一种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了其声音的塑造，并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的控制来增加作品的表现力。他的发音也是鲜明风格的一部分，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晰的原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唱出个性，并且将这种个性同青少年听众对于时尚音乐风格的需求进行了恰当的对接。为你送上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想要有这层地，想要你飞得比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你，感谢地吸引你，让我碰到你，漂亮的让我迷恋，爱迷人，温柔的让我心疼你，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觉甜，可爱女人，坏的让我疯狂恨，可爱女人，漂亮的让我迷恋，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你，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觉甜，可爱女人，坏的让我疯狂恨，可爱女人。 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 深深离别，已经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总有别留言，反正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将成就沉入海平线。 这是种你为爱的心底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Oh yeah， 其实你要忘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不见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这是我终于为爱的心底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你要忘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不见不见，心碎了歌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你抬头就看见。Oh yeah， 你抬头就看见。 有句话呢说得好，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但怎么养气血呢？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今天山东东阿无限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无限糖阿胶糕。无限糖阿胶糕采用的是旭坡天椒、云南漾碧核桃、宁夏枸杞、新疆大枣、黑芝麻和绍兴陈酿黄酒，通过挂旗、筛选、熬膏、冷凝等50多道传统工艺熬制，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香甜可口。一盒500克的无限糖阿胶糕的扫码价是298元，但今天买一盒厂家会再送您一盒，每盒都有防伪标志。抢购热线400-6571-456，400-6571-456，400-6571-456。无限糖阿胶糕100%地道纯正，两盒298元，一天吃一片，喝上一天才不到3块钱。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6571-456，400-6571-456，免费送货，到货之后您仔细验收，没问题了再付款。健康营养美味就选无限糖阿胶糕，400-6571-456。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掌声又唱江水，谁不曾听见欢乐中 澎湃汹涌潮 语，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他们全都是 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极具传唱度的那英的歌。1993年到2002年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上，它有八次是位列年度十大金曲。1998到1999两年里边，甚至在十大金曲榜当中分别占据两首。从上世纪的80年代出道，那英始终保持着歌坛焦点位置，几乎年年都有佳作，而她的韧性简直是无人能比。一起来听到那英《一千一万遍》。 你的风冷地吹过我的窗口和沉默，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因你执着的心，说的太多只是消耗，并不能改变什么，反正爱情的尽头只是迟早的时候、哦、听吧，一千一万遍听唱或者比较，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飞越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轮廓，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眷恋过为我停留，如果我和你即将面临千万次的 谁而停留、